尼日利亚全国金热诚金整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阿尔哈桑马姆马尼穆罕默德访问我国驻尼大使馆，表示祝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他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束表示了敬意。另外，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贝宁金正日将军万岁亲母会主席兼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向我国大使馆送来了花束。